沉默。一生一次渴望主对你来，几多可以去问及这话题，不想你未来已后悔，不想背对面时面对背，兴奋一次过地为你忏悔。

几炉香火，不悬挂在心房，再伤心多么重的伤，也能慢慢被遗忘。而失恋很像流浪，跋涉中会有成长，爱也有些事别太幻想，你对我的影响，哦，使我变得坚强。幸福路也许很远很长，人只有双脚没有翅膀，我享受一步一步前往，有真爱在等我的方向。许有雨有浪，我只有平静没有翅膀，不怕离开你的船摇又晃，偶尔闭上眼品尝你的爱，开始飘雪前那美好的时光。